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大股指午后跳水，沪指下跌0.6%，史上最严停复牌制度来了，可强制停复牌。北京企业进博会签约额超过500亿元。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卢明生律师一起聊一聊结婚、离婚、财产如何分配。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方面的情况，早盘三大股指平开，开盘之后创投板块持续火热，而后分化，有色、锂电池板块发力，带动指数开始走强，市场各板块轮动加快，白酒、军工、5G 等板块先后异动，但资金做多意愿不强。午后股指高位震荡后迅速跳水，避险情绪升温，黄金板块崛起。外盘方面，名胜亚太指数完全回吐日内涨幅，转跌0.2%，韩国、日本股市也都纷纷收跌。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41.34点，下跌0.68%；深圳成指收于7752.04点，下跌0.50%；创业板指数收于1345.77点，下跌0.25%。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申瑞你好。 香露你好。 你怎么来看今天的冲高回落？ 可以说呢，今天的冲高回落呢应该是在预期之内的。整体来说的话，市场呢已经连续15日，从上周末开始就围绕在2700点区域之下、50线之上的一个盘整的格局了。那从当下的市场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没有出现大幅跳水，但是很明显核心的龙头品种的带动力度已经不足。比如说像券商啊、前期这样一些金融性的品种，因为说在上两周的时间，每逢市场回撤中，均是券商有所表现，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券商在平抑前期的这样一个质押风险之后的反弹。在于后期可以说四季度下半旬以及明年一月份的这样一个业绩依旧是在一个弱势期的状态之下啊，没有什么明确的改善，带动力度已经非常的弱了。那么同时呢，市场的相对活跃品种呢可以明显看到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底部快速轮动。那么其中一些资源类品种像稀土，在前期和今天的一些钴矿，那么都是一日游后的横盘，没有说出现连续的资金跟进和带动。 那么再加之随着国际油价的这样一个回撤，黑色系能源系的回撤，那么这一看到市场整体来看的话，那么还是有一个向下要确认支撑的一个过程。从当下来看的话，2600点到2550这样一个位置依旧需要一个继续的整理和确认。那么加之今天可以说管理层对于这个注册滞后逐步落地和强化的这样一个市场规划来看的话呢，今天是先落到了这样一个停复牌的问题之上。那么相信后边的这样一系列的公开和相应的这样的细则也会逐步落地，也就是说这是长期利好市场的。但是对于短期来说的话，因为毕竟这一轮市场的反弹，我们可以看到当下最活跃的还是壳资源，对吧？那么有些品种已经连续数日是一字板底部，或者说连续涨停了，已经远远脱离了它的这样一个本身的价值状态，更多的还是一种炒作行为。所以说这种炒作行为随时都会有退潮的一个状态。那么再加之现在的主要核心蓝筹品种的相对横盘后的这样没有一个向上带动能力的话，那么恒久还是要回撤啊。所以下一步来说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关注下方有效的一个支撑力度。 嗯，我们看到外围的一些变量目前接近尘埃落定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呢，亚洲的一些股市呢也都出现了这个下跌。那么您对于短期明天的走势有哪些估计？ 明天走势呢，回撤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今天晚间的时候呢，实际上有一个事件，就是连续因为伊朗这样原油问题啊，实际上原油下跌，但是欧佩克呢又传出要去做减产和限产的一个状态。所以原油的预期呢应该还是有一定支持，而在这两天虽然国际油价有所回撤，但是很明显对于原油的施工以及逐步退坡的这样一个煤炭的能源占比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可以看到页岩气的崛起后啊，整个这个能源采掘以及中石油中石化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明天如果市场出现回撤的话，反身可以说在黑色能源中的原油这一块或者相关采掘加以关注，以及尾盘今天有所动作黄金板块或许还有这样的一些交易性机会。主持人 好，从整体的这个估值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认为哪些板块和领域存在被低估的公司？ 那么现阶段来说的话呢，出现业绩拐点的可能性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在于医药这个方面上。可以看到创业药、纺织药这一段时间，这一说虽然没有大幅的这种一字板拉升或涨停的节奏，但连续这样有半个月以上的时间的上涨也是比较明显，但是在今天都出现一个龙头性的上限，或者说拉出来这样一个相对底部放量的格局。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跟随市场有所回撤，但是回撤只要在20日线或者说稳定这个均线位置能支撑住的话，实际上这一系列的医药类品种反而是可以一个再次低吸的机会。 好，谢谢申瑞的分析和提示。 好， 再见。 好，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最高法院副院长姜碧新表示，对于三农工作来说，法院提供服务和保障的核心内容就是要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对农民来说，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是需要重点保护的财产权利。姜碧新表示，目前大量涉农案件统计在侵权责任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等案由之下。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十月外汇储备达到30531亿美元，前值是30871亿美元。十月外汇储备环比减少了339亿美元，比九月份呢是减少了227亿美元。今天美元指数走弱，失守96关口，在岸人民币收于6.9253，上一交易日收于6.9141，下跌112个基点。今天国内金价收于每克275.24元人民币。中国十月末公布的官方储备资产中，黄金储备是719亿美元，九月末为703亿美元。但实际上呢，中国黄金储备数量并没有变化，仍然为5924万盎司。但由于十月份金价录得七月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所以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储备才会有所上升。今天离岸央票正式投标，中国央行将通过香港金管局在香港发行3个月一年期央票各100亿，酝酿多时的央票首度登陆离岸市场，这意味着央行对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调控能力进一步加强。 随着央票出海，人民币的投机做空难度增加，对于空头而言，对冲基金面临年终的压力，做空不成可能会导致仓位进一步的失血。同样在海外不确定性的聚集档口，美元多头也不敢轻举妄动。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应当审慎停牌，以不停牌为原则，停牌为例外，短期停牌为原则，长期停牌为例外，间断性停牌为原则，连续性停牌为例外，不得随意停牌或者无故拖延复牌时间，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出现长期停牌的情况。数据统计，截止到昨天，两市共有66家上市公司处于停牌状态，其中停牌交易天数超过100天的有20只，成为停牌钉子户，还有4家公司已经连续停牌超过一年之久。央行发布公告称，定于今年的11月16号发行2019猪年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17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0枚，银质纪念币7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发行的金银纪念币重量从每枚3克、10克、1公斤到10公斤不等，最小面额10元，最大面额10万元。下半年以来，国内货币政策相对宽松，使得宝贝类的货币基金的收益率直线的下跌，不少投资者转战其他的稳健性理财产品。数据显示，昨天506只银行理财的产品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47%， 而72只宝宝类的理财产品平均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2.82%。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结束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期间，不少业内人士表达了对加强大病医疗支出的扣除力度、细化住房贷款利息、继续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操作细则的期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建议，对于大病医疗支出扣除，应当允许纳税人扣除配偶的大病医疗费用。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二天，北京企业与境外企业签署了涉及食品、医疗健康、服务贸易及冬奥会等领域的项目合同，采购金额总计超过了500亿元人民币。作为北京市民的菜篮子和果盘子，新发地将引入更多南非、泰国农产品，总战略签约金额达到25亿美元。北京企业也将引入更多的进口药品和诊断设备。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冬奥组委也开启了相关物资和服务的采购。冬奥组委初步确定了冬奥会大型体育器材需求清单，清单涉及61类器材。在签约仪式上，北京北控金奥建设有限公司分别与外国企业签署采购协议，奥地利多贝玛亚索道公司将为北京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提供7套客运索道的整体设计、设备供应、安装调试及培训保障等服务。意大利天兵集团将为高山滑雪中心竞赛雪道、训练雪道及景观用雪提供造雪系统方案、设备采购和技术服务。泰国政府6号批准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施为期两个月免收落地签证费措施，以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提振旅游业。目前泰国落地签为每人2000泰铢，约合425元人民币，预计这项新政最迟不晚于12月1号实施。今年上半年赴泰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25%，但第三季度同比下跌了 9%， 预计第四季度将同比减少 15%。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在乌镇开幕，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小米 IPO 实际上他并没有投赞成票，如果再有2到3年的酝酿上市会更好。不过他表示，今年也是个上市的时间点，可以接受市场的锤炼。好，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 别让钱吃钱。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卢明生律师。卢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嗯，卢律师呢作为婚姻问题的专家，婚姻法问题的专家啊，经常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呢要和您一起聊一聊哈，这个离婚的话财产如何来分配啊。 嗯， 我们这有两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来自上海。最近啊，上海二中院审结了一起离婚后的财产纠纷，主人公呢是王先生和梁女士，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啊签署了划分财产的离婚协议后登记离婚，但是呢后来又因为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啊，到了法院去闹啊，那么最后呢，法院呢是认为他们当时签的那个离婚协议啊是有效的啊，不支持啊再次分配他们的这种财产。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说说原委哈。当时他们俩离婚的时候啊，是签了这个离婚协议，约定孩子归男方抚养，女方呢不承担抚养费。他们有两处房子，也归男方所有，但是男方需要支付给女方其中一套房屋价值的现金啊，原话就这么写的啊，要支付给梁女士其中一套房屋价值的现金，但是没说哪套。离婚之后呢，男方把其中的一套呢卖了680万，另外一套呢没卖，市场估价呢是在924万到1000万之间，所以俩加一块最少应该值1604万。那么女方认为她应该分一半，就1604除以2是802万，但男方呢只给了她550万，所以她认为给少了啊，还要再给。那么男方说他不同意，因为呢按照协议他已经给了梁女士一套房了的这个 售房款 了，只不过还差一点，他给了570，那套房卖了680，是吧，还剩110。他说为什么没有给这110啊，是因为啊梁女士没有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但是他们原来的这个协议里写啊梁女士不用支付抚养费啊，是吧，于是呢他们就闹到这个法院去了。那法院调查说啊，确实王先生呢是给了这个梁女士啊570万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梁女士呢她又反悔了，她说啊，当时我们这个离婚呢不是真的感情破裂啊，我们是为了要买房假离婚。 是为了规避限购政策， 为了规避这个政策。另外呢他还提出了很多他认为的证据，你看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我们俩感情很好啊，但是在法庭上先生否认了啊，王先生否认说不是，那个虽然为了买新房考虑过规避房屋限购政策，但是感情破裂才是离婚的根本原因，所以并不存在因为什么规避限购而假离婚。我们离婚的是双方自愿的，聊天记录并不能够证明我们俩的感情还不错。最后法院的这个承办法官呢说，你们俩这个签离婚协议啊是自己签的，是吧，另外呢这个离婚协议呢也是具有法律后果的啊，你们应当啊实施，不能够草率的来签了就签了，然后呢又撕毁啊，不能这样这个出尔反尔。所以呢最后啊这个法院呢是维持了原判，就是先生把剩下的110万给女方，这事儿就了了。那这事儿就了了。那下面呢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事儿啊，如果打比方，如果他们是假离婚的话，那为什么当时要那么约定啊？比如说两套房都归男方，其中呢女方要一套房的现金价值，另外女方呢不承担抚养费，孩子呢归男方抚养，他们为什么要签这么一个离婚协议呢？ 这个可能是为了看起来更真实 啊， 因为实际上不光这是上海的案件，像北京像各地都有 就是为了规避这个，一个是就房屋买卖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二套房的一个税的会增加， 嗯， 就是包括限购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为了省税，有很多人就是，不顾这种情感，包括道德的等等这种情况吧，就是去民政部门去办理一个离婚， 嗯， 那么，为了。因为这个假离婚比较普遍，那么民政部门呢，当然他没有这个义务来去审核双方之间是否真离婚和假离婚，因为离婚意愿只要问双方之间，这个民政部门他没有办法来过多的干预。 嗯， 对。但是呢，这个很多当事人就是为了，让工作人员看起来就是更真实，所以就会说，哎，那就把一套把房屋的就可能。无论是一套还是两套或者若干套归一方所有，然后另一方呢就分得一定的房屋折价款， 嗯， 以这种形式来让这个民政局工作人员审查的时候看起来更真实 啊、哦、 所以说会有，当然应该说如果说这个案件真是假离婚的话，这个女方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所知道是看到了有大量的所谓假离婚是最终是钱财两空。 嗯，好，一会儿我们请卢律师说一个这样的案例啊， 就是归对方 完全没落着， 对，然后一分钱没有补偿。 嗯， 嗯， 对，那这个法院就最终打官司说，哎，我们这个离婚是假的，那么要求重新对一个呢要么是撤销这个离婚登记，再一个呢就要么就要求重新对财产进行分割，法院都不支持这样的请求、 嗯、就是你们自己种的这个恶果是吧，得自己来品尝。 对， 这个案例呢最后女方提出来我们是要买房，所以呢假离婚啊，男方呢完全否认，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也许女方当时哈、啊、并没有想真的跟这个男方啊，不在一起了，但是男方看来是很有这个意思的。 是，这个有太多的这个离婚叫假戏真做的， 嗯， 这个有太多，包括房屋拆迁也存在着，可能是为了获取更多，有一些地方原来是为了以户为单位， 嗯， 来支付这个房屋拆迁或者征地时候的这个补偿款， 嗯， 那么就是为了多争取， 嗯， 可能离婚之后就变成几个户了， 嗯， 那么这个也是。那么这种后果呢就是，那么当然也有个案啊，除非是有充分的证据能表明啊，女方说啊，你看我们并没有这个夫妻感情破裂，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看不出双方对于假离婚有这样一种共谋， 嗯， 啊，这个作为离婚来说，特别是协议离婚，就无所谓说一定是夫妻感情破裂的那种表征一定是要打得不可开交才叫夫妻感情破裂，因为夫妻这种感情破裂毕竟是一个内心的就是双方自己认为的一种情感状态是吧，不一定是非要有家庭暴力，非要有这个吸毒赌博， 就是我不爱你了、 啊、 并不代表就是说你伤害了我、 嗯、 或者说我们俩在一起每天是打打闹闹， 对，因为作为协议离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希望这个夫妻双方在离婚的时候能够心平气和的来处理、 嗯、 所以说才叫协议离婚、 嗯、 所以民政局审查的时候需要有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的离婚意见，那么在这个离婚协议当中除了包括双方对离婚这个行为达成共识之外，还需要对如果有子女的需要对子女的抚养有一个安排、 嗯、 那么有财产的需要对财产有一个安排，那么在这样一个案件当中应该说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应该说自己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到了， 嗯， 所以说这个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来看出这个双方这个有一个所谓假离婚， 嗯， 特别是也没有严重侵害另外一方权益的这样一个情节， 所以在法院审查的时候就当然就驳回了这个一方要求这个重新分割财产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 嗯，所以他们是做戏做全套，结果呢、做全套之后呢确实跟真的没什么两样了， 是就害了自己、 害了自己了。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个离婚协议啊，这个也是这位女方啊她认为自己少拿了的一个关键的缘由。在协议当中呢是写男方需要支付给女方其中一套房屋的价值的现金，他们有两套房，有一套便宜、有一套贵一点。 嗯， 那女方呢实际上就是最后只拿到便宜的那套房， 嗯， 还差100多万，后来法院判还要再给他补上。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很显然在这个法院判决当中呢理解成就是那套 已经卖的， 已经卖了的那套。 嗯啊，对，这个客观上就是这样一份离婚协议对于财产分割的这个约定呢有不太清楚的情况，就是意识表达不清晰，就容易发生争议。那么如果说这两套房子都没有卖，那么这位女士的观点是可以得到法院支持的。 嗯， 就是我要一套的这个价值，那么这个要相对公平。那么因为如果说选大套，那么可能对男方来说感觉不太公平。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种所谓的抵约过失责任，就是语义表达不清晰所造成的责任应该有双方共担。那么如果说我们讲如果这两套房子都没有卖，那么如果这个女士来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就两套房屋市场价值的一半，这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嗯， 那么问题是就是这位女士向法院起诉的时候有一套房子已经卖了，并且呢这个男方已经付了部分款项给她，那么根据这个实务推理来讲，就是法院会认为这个卖了一套房子并且开始支付了一部分款项给女方，实际上是在开始履行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的财产分割，就是给一套，就是给这一套。嗯，那为什么不卖大套呢？卖的小套呢？那应该说是双方是认可的这样一个行为，并且说已经开始履行，那么法院就会认定说啊，实际上你们虽然说在协议上当中约定是其中一套或者哪一套，就是以其中一套，但没明确具体哪一套。但是在实践操作当中已经开始卖了那一套。 明白。 那么就应该认为就是以这一套的这个售房款作为给女方的补偿。 刚才卢律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房子要卖肯定是女方同意的。 对。 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夫妻共同财产你卖不出去。 嗯。 那么既然你同意了， 嗯， 那么后来就是卖了嘛。卖了的这个钱理应。你应当是认可的，是吧？理应也应当接受，是吧？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我们再请卢律师来讲一个他所了解的哈，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而假离婚，结果假戏真做的离婚案例。稍后见。 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呢，我们和来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卢明生律师一起来聊一聊离婚的话财产如何分配的话题。卢律师您好。 哎，大家好。 嗯，那么接着上面的这个案例啊，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还有哪些案例是本着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目的而约定假离婚，结果呢反倒是把自己坑了的案例。 这个把自己坑的这种太多了。 嗯，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我们实际上就是很多都是这种假离婚给推高的。 嗯， 就是为了买房，为了买，有的甚至为了买车。对，包括征地，房屋拆迁补偿这些事件当中，这个都会有大量的这个假离婚事件的一个存在。 嗯， 那么这个为了规避这样一个限购的这样政策，或者为了获取更多的这个房屋拆迁补偿啊，或者等等，那必然的会要对这个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房子或者汽车约定归属另一方所有。嗯，只有这样，就是你必须有一方没有房子，你才能说啊，我符合这个首套房， 嗯， 或者这个没有房，或者等等这样一个条件来保障，就是可能在买房过程当中来获得更大的这样一个税务的这样一个优惠。那么你在做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那自然往往是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往往是女方选择不要房的会多。 嗯，女方选择要钱的多。 对，就是往往是以女方名义，就是离婚之后所谓的假离婚之后，以女方名义再去购房的。 嗯， 这种约定会比较多，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这个确实可以值得研究一下。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很多，就是当然就是我接触过一些，当然甚至也有人咨询过我怎么办，就是我发现在这些协议当中，包括我们遇到的一些后来产生争议的， 嗯， 都是房子约定归男方所有，然后女方就是要么分得一部分钱，有的是没有分钱，就所谓自愿放弃，然后这个有孩子的就是以这种看起来平等，就是那有孩子我也不出孩子的抚养费，就看起来貌似公平， 嗯， 这样一种形式。但最终呢，可能基于各种原因，就是假戏真做，就房子可能也买不成， 因为钱还在丈夫那儿，没有打过来， 婚也付不了。 嗯， 对，但是这个时候复婚也没用，因为即便复婚的话，这个房子的这个分割完了，那个房子已经已然从原来的夫妻共同财产变成了个人财产了， 婚前财产了。 对，就是所谓复婚之后，这种财产形态是不会恢复的。 嗯， 对，他不会说变成了个人财产之后一结完一复婚又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除非你再加个名吧。 对，所以说这个就会确实会产生极大的风险。 嗯， 对，但是我们也不好过多的评价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我们讲的只能说有一些这个更为智慧一些的做法，就是这个为了防止假戏真做之后的不利后果，那么可能这个没有房的一方呢，你要把这个房屋折价款的补偿约高一点，比如这个房屋本身可能值500万，那你就要1000万的房补偿。 什么情况下离婚会无效呢？ 离婚在法律上是没有设定说离婚可以会认定为无效的。我们只会看到从婚姻法的一个规定来看，只有说哪些结婚是无效的。但是离婚的话，你包括从民事诉讼法的一个救济角度来说，我们讲了这可能有些案件存在着错判误判，需要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但是离婚案件是不发回重审的 啊，这一次性就搞定了。 对，就是婚姻解除了就解除了，就你认为有感情你有本事双方就去复婚。对，因为毕竟你总是当事人启动了这个离婚的程序，因为这个能够解除这个婚姻的这个机关就两个部门，一个是民政的婚姻登记部门， 是 一个是法院。 嗯， 啊，这两部门才有权利来解除一个婚姻关系。那么这两个部门都是必然是需要双方共同到这个民政部门或者共同到法院来，要么参与庭审，要么共同去那个婚姻登记部门申请。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离婚状态你是双方是自愿选择的，那么法律上实际上是为了保障这样一个婚姻的一个稳定性，就是包括这种解除关系的稳定性，因为法律上要预设到这样一种后果，可能离完婚之后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很短的时间之内又跟其他人结婚了，你如果说原来那个婚姻是无效，离婚是无效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原来的婚姻是有效恢复的它的法律效力，那么后一个婚姻怎么办，又自然变成重婚了。那么对于另外就是所谓的第三方不叫第三者，就第三方它是 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是吧，凭什么我们原本的一个合法的婚姻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重婚，那重婚是自然无效的是吧，所以说是法律上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后果，所以说是没有说离婚无效的这样一个救济程序。那只有是什么，你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就财产分割上可能存在着遗漏没有分割的，或者存在一方故意隐匿转移财产的，那么事后可以救济，或者在我订立这个离婚协议的时候那么是被逼的，我们也曾经听说过说哎，这个对方就逼着我签，我不签他就要对我什么威胁等等这一块。那么这个可以，那你需要来证明就是对方确实威胁过你啊，是你被逼的啊。你如果说没有证据证明，比如说啊，像刚才我们那个案例说哎，这可能是受欺骗签的，那么欺骗可以，你需要有证据来证明你是被骗的，就是说确实为了规避这个所谓的这个限购政策，需要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有这样的书面的这个，我相信这个这个案件当中呈现到法庭的所谓的双方的一个微信聊天记录是没有这样的字眼说要来规避字眼，然后关键还要有哎，我们还要每什么时间买完房之后可能就要来办理复婚手续，然后财产状况要重新做什么约定，如果有这样一种约定那么行，因为这样后果呢不能有一方来承担，那肯定要双方共同来承担，那么这个呢是可以来重新做财产分割的。 好 啊， 换句话说啊，离婚没有无效之说， 对， 但是你们在离婚的过程当中所约定的财产的分割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项这个在符合某种情况下可以在重新来进行分配是吧，比如说遭到这个暴力啊威胁啊或者是其他你不自愿的情况下 被欺骗的情况下啊、 嗯， 这个是可以来进行分割的啊。 当然，唯一有一个离婚可以被撤销，就是被冒名的，因为实践当中也有 啊，就被人顶替了，是吧？ 对对对，拿着这个自己的身份证， 嗯， 就被一个人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就直接去这个民政局去办理了，因为可能这个长得比较像，因为民政部门现在审查的这个还是一个形式上的审查，它只是核一个身份证的这个真实性，那么这个简单的这个外观有可能以后你都能长得是比较像的，这个实验当中有，这个最终 还真有， 对，这个是可以救济的啊，这个最终说哎我们可以来要求来撤销，因为这个是民政属于，虽然说民政部门也很无辜，但也属于他失职，那么民政是可以撤销这样一个离婚登记手续、 嗯、 那只有这种状态下是可以，就双方是至少有一方是不知道不知情的这个离婚、 嗯、 这种情况下是有这种案例的。 嗯嗯，好啊，因为很多人呢觉得政策变了，所以原来想买房的计划、 嗯 实现不了了，于是呢想到了用这种方式哈、啊、来进行买房啊，但是呢可能没有想到比政策变得快的是人心， 是这个可能就一瞬间 就回不去了，是吧？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又有很多这个不漏洞的政策出来了哈、啊、你比如说你离婚可以，但是离婚之后啊多少年之后你才能够再买房，不能够马上买房，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这个假离 婚的 这个 成本， 成本是吧？因为你再过这么多年，你们的钱够不够，你们的感情在不在，这个都是一个变数了， 是极大的考量、 嗯、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说另外一个案例啊，这是因为离异所产生的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那现在呢，刚才你也谈到这个离婚率的问题啊，有些是为了买房离婚，但有些确实是因为感情不和啊，我不适合生活在一起啊等等啊，选择分开。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周女士是一位北京人，婚后啊生育一个女儿，因为丈夫的家庭啊要男孩，而她只能生一个女儿，而且以后也不能再生，于是呢她和前夫就离婚了，并且她特别恨前夫啊，就是没有和平分手吧，总之呢带着怨恨就离异了。周女士离婚之后啊，孤身奋斗了很多年，资产非常多啊，上千万，她把所有的财产以房产的形式来做资产传承安排，就是她买了很多房，她在工体附近买了七套房，而且呢全都是商铺，她自己认为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安排，考虑到对房产的控制权呢，他怕把房产登记到女儿名下自己不好控制，如果女儿以后不争气啊，被女儿卖了都不知道，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联名，他占1%的这个份额，孩子呢占99%，因为即使孩子占很大头，但是他要卖房的话呢他是会知道的，不经过他同意这房子是卖不掉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以后要交什么遗产税的话呢，他女儿也只要交一点点啊，这是他的设计，他认为很聪明。后来女儿呢就去读大学了，再后来就结婚了。那么女婿呢条件一般，虽然他不太同意，但是呢那是女儿的选择，他也没有办法，女儿的户口落到了深圳，他阻止不了女儿结婚，只能够为他们祝福。于是呢他又在深圳啊为女儿女婿全款买了一套房产作为他们的婚房，这个房子呢是落在女儿的名下。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事隔一年之后呢，女儿在深圳的一次交通意外当中身故了，这个对周女士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但是更让她想不到的是，她的女婿还有她的前夫和她自己都是女儿财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他把这个房子都登记在自己和女儿的名下，而且呢女儿占99%的份额，女儿的房子呢是他在深圳自己花全款买的，但是现在这么一来呢，就是他的前夫还有女婿以及和他要平分女儿的所有财产， 一分为三了， 换句话说平分他自己的财产。当然后来在法院的审理当中，法院考虑到这些房产都是他自己辛苦挣下的钱买的房，而且又失去了能够赡养自己的亲人唯一的孩子，所以呢酌情给他多了一点，但也只是酌情考虑。 对 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罗律师来分析分析啊，就是和丈夫离婚之后，为什么丈夫还享受他孩子的继承权？ 这个实际上是这种继承制度，法定继承，它的一个基础是基于这种血缘关系。这个再简单一点来说呢，就是跟这个案件能够呼应一点的这个法律规定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子女关系，它不会因为父母离异而改变。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解除了，但是跟子女的关系是不会因这个离婚而解除的。 嗯， 所以说呢，本身离婚之后，假如说这个孩子还是未成年，那么离婚之后就不直接抚养这个孩子的这个父母一方，他也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就是说我们一般表现是出抚养费。 嗯， 那么如果老了之后，那么子女对这个父母没有直接抚养他的父母，也有赡养的义务，那么同样的继承也依然有。 嗯， 啊，就是父母子女，我们讲的这个配偶都是第一顺序的一个法定继承人。 嗯， 啊，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啊， 这个他的这个父亲，但是呢，继父如果说这个我们讲这个案 再婚 的 话， 女士如果再婚，继父他是没有这个继承权的。 嗯， 就亲生父母跟子女是不会因父母的离异而改变原有的关系。嗯， 就是这个继承权啊，有几种联系，一种呢是配偶，是吧？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对。 还有一种就是有血缘关系的这个， 父母 和子女，是吧？ 这些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可以不和婚姻关系画上等号？打个比方，如果某人认识了第三者，他和第三者生的孩子，可不可以继承他的部分财产？ 那当然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继承的法定继承的这个父母子女关系的这个基础，它是基于血缘。对，无论是否我们原来叫做非婚生子女。啊，但实际上现在也叫非婚生子女。 嗯， 那么或者我们俗称叫私生子，私生子他是跟婚姻，就是合法的这个婚生子女， 嗯， 他跟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是同等的。对，他不会因为说啊这个孩子偷偷生下来的，那么他就没有对自己的生父的这样一个继承资格。 嗯， 这不是，法律上依然是予以保障。 好， 对，这也是基于这种基本的伦理道德而延伸出的一个法律规则。 就是这个孩子本身他是没有这个伦理道德问题的，是吧？ 因为他没有办法选择， 他没有办法选择是谁生他什么时候生，是吧？哎，这个问题啊，恰好还出现在了今年的这个法律资格考试当中啊，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当中， 是吧？ 有这么一道题， 看了。 好。那么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应该给一些已离异的家庭哈，怎么做好财务的规划和分配一个提示。 对，但实际上这个财务安排当然必须，特别是可能会重建家庭之后，可能更多的财富是在可能重组家庭之后，那么就会存在着这个亲生子女和到继子女或者另外一方来说，就是肯定是有一方会存在，哎，亲生子女和到继子女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别。 嗯， 那么这个财产应该由哪一方来分配？那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财富安排，那么就是以遗嘱的形式，来确定这些子女，以后的继承是应该怎么样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但客观上呢，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又太久远。 嗯， 对，因为毕竟很多时候是需要现实的一个知识的。 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期权啊。 对， 它不是现货。 对，对，所以说这样一种规划呢，这个可能会，我们讲的这种规划呢，可能还是要根据各个家庭的具体情况来去考量。那么有我们现在所谓这个现在财务传承的安排，就是有很多种路径。当然就是可能 比如说我们讲的写遗嘱，立遗嘱是一种方式。那么为了保证当下的这样一个生活所需，那么可能啊，保险也是一种方式啊，购买有一定的这个具有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那么这也可以作为一定的，因为会有年金的一种分配， 嗯， 啊，那么样的话呢，可能也能保障孩子的一些生活， 嗯， 那么如果去世的话呢，可能被保险的去世的话，可能还获得一些赔偿， 嗯， 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当然，我们讲的还是，当如果其他的要看各自，比如说你究竟是开公司，还是说有很多套的房产，那么这个就是要看你这个财产的获得可能是在原来的家庭可能多呢，还是现在的家庭多。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就是基于公平，还要基于这个子女所需，当然最为关键的还要保障这个财富创造者自己的一个生活保障需要，因为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比如老年人的这样一个财富传承安排的问题，因为 他还要养活自己呢。 对，有太多的老年人这个把房产分配给子女之后自己几无着落了， 嗯， 啊，对，甚至呢可能生个病还没人理了，这个就应该说是一个很错误的一种传承安排。 嗯， 但特别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这个女士也是因为说这个为了以后规避以后的遗产税，但实际上遗产税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大家就是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即便现在有这个房屋继承，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实际上继承所要缴纳的这个税是很低的，要办理的这个手续。那么遗产税呢，实际上这个权威部门实际上也早说过，应该说是不会在这个立法规划范围内，因为遗产税这样一个税制并不是能给这个国家财富带来多少的利处。实际上很多原来有遗产税的国家也纷纷在取消遗产税或者把遗产税的税率降低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不用去这样一种担心啊，说为了这个规避遗产税我要需要把房子写给子女。当然有的时候写子女的名字有价值，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没有帮助。我们住在这个房子里头，这个房子写父母的名字写子女名字实际上都不影响，是吧，不影响使用，就没有必要去过早的把这种 太早的安排也不好 来做一些什么样的变更。 对， 啊，对， 就是他这个问题就失误在哪儿呢，就是及早的把这个权属啊变更了，你倒是可以把这个想法定下来，就是刚才卢律师所说的，你通过立遗嘱的方式你可以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但是不要马上去办， 嗯，对。 第二呢就是分散的来做这个财务的这个分配。 对，当然就是说像这个以子女名义购房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就是说购房完之后呢你可以补一个协议， 嗯， 就是你只是一个代持的形式， 嗯， 啊，实际所有人还是我， 啊， 这个双方写一个协议， 这得看有多套房了啊。 对，就 一套房的话，有的时候家庭关系可能还比较难处理。 对，就是像这种他有多套房，甚至可能为了子女结婚我也给他买一套房，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就是虽然这个这里面可能也会涉及到比如说这个房屋限购的一些问题，可能自己名下有多套房再买房这个税高了，那么就以子女的名义来去买，那就我可以以你的名义买你也可以用，但是我们要写个书面协议，哎，这个钱都是我出的， 嗯， 然后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也是我的， 只是登记在你名下， 对，只是登记在你名下，你不能变卖，你也不能去做抵押， 嗯， 啊，我们做一个约定，如果有女婿或者这个儿媳妇的话，哎，三方各方共同签字确认，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如果说我们想这个案件当中如果有这样一个代持的一个协议啊，产权归属的一个确认的这个协议的话，实际上也不存在说来被这个其他人来继承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所以说这个形式还是有多种，对，具体的呢还是根据就是各自的财产情况或者家庭情况来去综的考量，然后找专业的律师来去给予提供这个专业的参考， 当然呢这个钱财啊 确实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 嗯， 也许你可以留给你的下一辈很多钱，但是保障不了祖祖孙孙、子子孙孙哈、永远能够领到你这个财富，不被别人所领走。就像刚才这个案例啊， 嗯， 你是决定不了，比如说你管不了那么多的前提下，你先走一步的话， 嗯， 你这个女儿的财富是否能够被你的前夫拿走，这个你是管不了了。 对，当然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国外就有比较好的一个经验，那就是一个信托。 嗯， 但我们国内这个信托制度目前还发展的不是那么好，因为这也实际上跟这个一个公信力和它本身的这个法律制度的限制所这个局限。因为国外的这个信托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信托基金， 家族信托、 家族信托，那么这个就有可能所谓的子子孙孙， 嗯， 你比如说我们就受益的就可能受诺贝尔奖嘛，它就是一个信托基金来做的，它可以无限的就是原来积累一定的钱，然后有专业机构来去投资打理啊，那么钱生钱，那么这样的话它也可以照顾社会。当然也有一些家族资金呢，就也是一样的，那么可能子子孙孙都能享有，那么这是这样一种安排。对，当然这个如果有更多长远，这个可以借鉴这样一些经验，但是可能国内做的不是那么多。但无论怎么样，我们讲了这个给后代一笔财富，还不如培养后代如何获得财富， 嗯， 可能会更有价值。 对，与其受气以鱼啊，不知受之以渔、 对， 所以我们能掌控的是有限的。 对 啊，我们的孩子他能掌控的呢也是有限的。 嗯， 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心态也很重要，方法也很重要，不要追求十全十美的人生。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我们可能才会要更加珍惜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 嗯， 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卢明生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通过这几个案例啊，来提示大家啊，婚姻当中所应当注意的财产处置的问题。谢谢大家收听，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 大家再见。 谢谢您，再见。 但愿你的眼睛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